好不好 ？Behold 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就是看的意思。 嗯， 看和看见。Behold Thailand， 注意是 Thailand， 不是 Thailand、啊、是 Thailand， 有点废的那个单词。 嗯， 好，这是第一句话，开始进入角色啊。 Behold Thailand。 好，这句话训练的时候呢，大家能感觉到关键词是 behold Thailand， 都是关键词。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它的停顿也非常的容易判断，那就是 behold 后面有一个停顿 Thailand。那么它这么短的一个表达法，却给人感觉挺很丰富。看看，这就是 Thailand， 而这种短句在英语当中，尤其是在剧本当中呢，其实要读出长句的效果。我们如果说把短句读得特别短，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想在语言表达力上提升的话，短就是长，长就是短。有的时候长句要往短处去读，要感觉怎么这么快就完了呢？但短句却给人感觉，哟，这事儿不一般。哎，所以我们呢要把这句话想办法读长，是大家要练的一个功夫。对，那就在它各方面要下足功夫。比如说，首先它是整体降调的特点。Behold Thailand， 那都要降下去。然后呢，在节奏上来说，整体是慢的，把每个字要吐字非常的清楚。Behold 那个的半失去爆破，它不是完全失去爆破。当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要匹配正确的情感，它的情感是带有一种什么色彩呢？严肃，带有一种压抑感，啊，预示着确实不好的事情即将降临。 嗯，这句话大家练习的时候把握的感觉，第一就是要把短句读出长句的感觉，第二绝好的练习气息的机会。怎么样？这短短的三个词，气息不能断，看你尽量能拖多长。 对， 要突出严肃压抑的感觉。 对， 可能他这个是加了音效的，但是咱们尽自己的所能，能读出什么就是什么。 我们呢，在音效的角度上来说，它肯定是带点回音，这是第一。 是。 第二呢，它是距离对方非常的近。如果你用麦克风进行训练的时候呢，要离得尽量近一些，让自己的声音呢，能够有一种全包围的感觉， 好， 环绕的感觉。 老师再来一遍。 对，那我们练的时候的话呢，试一下，我们一起练练，好吧？准备开始。Behold Thailand 啊，那么、我离麦克风是够近的了，一会儿该换了，我估计。我们再来一遍啊。那么在读的时候要注意气息怎么去把它体现出来呢？体现在每一个音上，把气推得足一些，推得再足一些。Behold Thailand， 要把每一个字的气息推得足一些，什么意思？元辅音尽可能够饱满，更清晰一些。 大家就找那个唯呜的那个感觉。 对，大家也可以拿那种狗喘气啊，练练自己的气上下相通的感觉，然后让自己的这什么呀气息，因为当语调整个向下沉又比较低的情况下，它气息要求更多一些，要反复练。Behold。太 long， 要反复练。 哎，那个 long 要稍微拖长一点。 对， 啊，有点那种接下来有请太 long 对 的感觉。 好，再练一遍。Behold 太 long， 顺着那个音儿，就往那边看过去了。一看太可怕了。 是啊。 好，突然间人设就转移了。第二句。 I'm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 听到没有？啊，小鸟就说 ，I'll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我就在，我在这等吧，我就不过去了。 对，他这语速还是比较快的哈。关键词大家几乎都听不出来，就是 wait， 除了这以外没有别的哈。here 啊，所以他呢这句话，我们看从关键词到停顿上来说，停顿只有一点 ，I'll 一出停顿，思考了一下，赶紧继续说 ，I'm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啊， 我哪敢过去啊？我跟这就跟这等着吧。 对，降调没问题。just 失去爆破，在朗诵当中失去爆破了。wait 失去爆破 ，right 失去爆破。I'm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所以它语速呢 快，但是大家注意压着自己的嗓子去说这句话，跟刚才那句不一样，那个是放得开，这个要压一点。 再来听一遍原因。 I'm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 啊，他突然用一假声了哈。 I'm just wait right here. 前面那个 I'll 还是真音呢？那突然后面 I'm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 I'm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 他用了假音了。 对 ，I'm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 这样的话呢，语速呢稍微快一点，但是它由于内容也不是很重要，所以压缩是压得起来的。 连读梳理。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 Yeah.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 I'm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 我们说它对比 Rhino 来讲，它肯定是怎么样呢？其压缩式的 ，Rhino 是放开式的。Rhino 的语速是慢，节奏又特别强的。而 Zen 它为什么这样子呢？大家知道吗？它语速一定要稍微快一点，就是因为紧张。 而且人是一鸟，拿一个鸟说话，这 鸟说话特慢也不多哈， 都是叽叽喳喳的呀。 对对对，而且呢，人在紧张的时候就应该语速加快啊。正常我们在这里说啊，从剧本的角度来讲啊，语速快是紧张的一种代表。所以当大家参加这个重要的面试的时候，切记语速一定要不要太快，因为语速快被视为紧张、背诵、社交经验不足的一种表现。 哎呦，好，前面的 I will 读成 I'll， 然后是 I'm。 I'm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 I'm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 哎，如果你把握不好情绪，你首先把它读对了。好，再听一遍。 I'm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 前面是 还挺正式的，突然间一下变紧张了。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 好，这个大家自己去处理了啊。对了，橙子的梦想说，好怕，就是这个感觉。开始还正常的说，哎，要不我就在这等着吧，马上就是，后来就马上就变了，就说啊，我就在这等着吧，我就跟着。 这句话我觉得很有用啊，很多女生都可以把这句话，如果你真的要去，跟别人谈个事儿什么之类的，你觉得前方不是很安全 ，I'm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 没错， 这句话用上了。 好， 我在这等会儿吧。 实际生活当中，哎，第三句，典狱长就说没什么可担心的，绝对安全。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s perfectly safe. 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s perfectly safe. 再来。 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s perfectly safe. 发现了吗？他那个 perfectly safe, safe 是一个重读。 是的。关键词呢是 nothing, worry about, perfectly safe.在这些关键词之下，我们在朗诵它的时候呢，要注意，Rhino 代表的这个，我们说，配音演员也好吧 ，native speaker 也好啊，他用的鼻音用的量很大，很夸张，所以当同学们，我们的听众们在平时啊感冒的时候，一定要抓住机会，为什么呢？鼻子能真正感觉到讲英语的那种快感。 哎，那您说我平时我不怎么用鼻音，也不会发鼻音。那怎么办？那算了吧，是吧？ 亏了，也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些音提示你要用鼻音，是什么呢？就是字母 n 这样的发音，它是得有一种什么呀？提示作用的。一旦出现这样的，比如说 now、never、nothing， 哎，它却提示你该用鼻音了。 哦， 对，哎，它可以提示你。那这样的鼻辅音是非常关键的提示语啊。 那您说这一句哪用鼻音呢？ 这就开始就有 is nothing。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马上那个鼻音就可以带起来。鼻音带起来之后呢，双齿上下牙齿咬合在一起，气息从口腔、鼻腔同时发出，所以唇齿都发音，但是鼻腔震动比以前加强。气息走过鼻腔时，摸着鼻梁子感觉到有股震动，这就对了啊。如果震动不足，说明鼻腔气息量不够啊，把鼻涕擤干净啊。 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Nothing to worry about. 由于这个鼻音呢，带动起整个句子，就可以把这个气息在鼻腔当中呢得到一个充分的发挥。整句都能带起来。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s perfectly safe. 你会感觉到他说话就是这样啊，所以老外说话像感冒这种感觉，大家一定要去观察。